广播台对我来说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我曾在这里待了一整天，坐在靠窗户的那排沙发上，看着晨光从淡青变得苍白，从对面的桌角慢慢地爬上书架的第二排，想起来是青色，也是白色，是凝视的颜色，是消沉了的热忱，是安静的消散，是大开大合的沙发，是里里外外都是罗密欧，是古铜色的征兆，是思考的平常心，是最良善最驯顺。它们落在我身上，只是灰色，是旁观的颜色，只是偷看别的颜色。红也豁出去，绿也豁出去。如果我掀开脚下的木地板，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白骨？能不能找到他们伪造的墓志铭 ？Whiskey and Murphy， 他们一定是这世上最宽容的东西，不然怎么包容这空洞的躯壳？新主播韩松、博文，用未命名来形容你们再合适不过了。第一次为你们俩写的文字，却是最难以落笔的。我常跟别人说，被给予的自由越多，能够使用的自由就越少。我反省自己会不会说的太多，会不会说的太少。希望你们能够读懂树，读懂水，希望你们了解鱼肚白的华丽，希望你们知道最好的那个人总是步行而来，希望你们鲜活的像牛犊，不要老于世故，希望你们好胜，不要好斗，希望你们从未在梦里吃到美味，希望你们不用呼天抢地的快乐，希望你们有柔情与侠骨，希望你们拥有阳春，也为白雪欣喜，希望你们常在江湖，常有花香。今天的抽屉里藏着很多年前的期待，有一天也许你们会想听听看，十年前的他们曾在这里的久别重逢，他们的声音是来不及写下的秘密，是铁道旁长疯了的野草，是毫无幽默感的铁块，是大理石静止的风流倜傥，是到此为止的谦卑，也是喜出望外的收获。 是装作出尘凝视的沙，是断隐息的傲气。请你们取出它们的时候，轻轻地吹掉上面的尘土，不要伤了他们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来自 Patrick 的 Magic Works， 送给新上任的音乐组导播林霄、李琴。和你们聊天总是愉快的，也许是你们那么不同，却又和我想象中的两个人那么相似。记得我开学的时候曾经跟你们说，大二是这个学校里最辛苦的，他们要你负担最多的期望，要你接纳俗物俗事，要你别成为俗人，要你在无风的夜里打开窗户，要你短句见风骨，长文显风度，要你长爱四季不忍离去，要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 Magic Works。Long enough.Exogenesis Part 3 送给我的搭档，浙江嘉兴诞生学生会副主席，体重挣扎在身高的边缘，音乐组的发动机，人类的好朋友，喜欢毛没有毛，百岁山的使用者，渔夫的渔，于一婷同志。 将来该有一段童话，不写公主，也没有魔法。野兽总是吃人的野兽，兔子也不会戴上滑稽的礼帽，还时常会被捉去做成麻辣的。在那里有杳无一人的泳池，如果用竹竿搅动，会冒上来冰镇的汽水。有一条一条的街道，狭小的错在一起，它们的尽头通往江边，可以吃茶，可以远眺。那里的每一天都是同一天，睁眼的尽头是春雪落在茶花与红梅上，太阳落下的时候总是初夏，它永远绯红，永远炽热。那里的夜晚总是中秋，山水总是靛青，而你一定就坐在这其中。有一条长椅可以让你看月亮，有无数的裙子都是你欣喜的尺码。如果有这么荣幸的话，希望我可以做你的首席搭档。我们也许去做科学家，出道做歌手也好，上台说相声也好，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去天桥底下摆个摊，你叫卖，我去当托。当然最好的话还是我们两个经营一个小电台，能成为你的搭档真是太幸运了。 称得上是一生所爱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是家乡许久未见的小吃，拿起来像是在咀嚼童年。会是一阵狂风，因为他去过那个你曾经一直想去的地方。是院中的一棵树，因为它陪伴你最久，它知道你的所有秘密。大概是你的每一段恋爱，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初恋。是他平平淡淡的话语，是他望向你的安静，是他的眼牵动着你的心。你的口唇极美，可惜你自己不能吻他。剥退了自己的一层身份，大概也仅此而已。不得不承认，人会在等人的时候老去。也许是世界不对，也许是我们不对，但我想我会试着喜欢上那些美好的读物，保留那些很好的坏习惯。 Wild World as Mr. Big。It's hard 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shy girl. You know I've seen a lot of what the world can do,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in two, 'cause I never wanna see you sad.的人常会说错到爪哇了，他们以为爪哇就是最远的地方了，多么可爱。我喜欢手写的信，喜欢看笔在纸上留下的痕迹，喜欢闻闻看纸上留下的气味，会猜猜写信的时候是不是在下雨。我最喜欢的还是看信上的错字，他们就那么大大方方地错在那里，惹人喜爱。请原谅我，直到现在也没办法回信。花香消散，那大概是最严厉的警告吧。 days I can't forget. The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mber summer sea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eeze.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a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f a beast. 来自 Jerry Connell。 写到这里突然意识到已经是第九首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吧。或许多年以后我还能找到这期节目，听听自己的声音到底变化了多少。我终究不能像卡尔维诺一样找到永恒的入口，没办法像科西莫那样坐上热气球去完成自己。多年以后的我啊，如果你正在听的话，一定会觉得我说的每一个回忆都真实的像假的一样吧。一定觉得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太像才要离开吧。一定会想起我们有个夏天才会有的瓶子。一定会想起某个午后某间教室里他就坐在你对面，酒红色渗入他的皮肤。会想起你们躲开人群走过一楼长长的过道吧。会想起蓝色，也会想起金色吧。你要想起田里的麦芒，日照瑶金，月笼流银。要想起通宵的灯，像管弦一样的肉体。要想起推窗进来的蛙声。要想起摇动树梢的低语。要想起我。先看一个 Ohalo Madeo 来自 Once。 最后一首歌直到世界的尽头，在那里要用最淡的蓝色泼向大海，要最高最陡的山崖，要铺满的野菊和罂粟，要有白色的钟楼，要有风，要有小提琴，要有你。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中。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 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我们伫立在流光溢彩的街头，镌刻一世的韶华，沉淀记忆中弥散的云烟，缠绵悱恻素食几年，唱尽斑驳的岁月，细数被遗忘的时光，低吟浅唱，清静华年，有一种陪伴，不是在身边，而是在心上；有一种声音，不是我在听，而是你同我一起听。韶华有声，陪伴你寻觅音乐的灵魂。 最后一次坐在话筒前，可这些话却是在某一个去自习的晚上，在路上蹦出我脑袋的，就像广播和广播台给我的感觉，总在某一个瞬间灵感涌现，好像路边老爷爷的爆米花车，源源不断地冒出爆米花，他赶紧伸出双手去捧，就担心要满出来掉到地上，满足地捧在胸前，觉得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喜爱之情总是不定时地从心里跑出来，在脑海里调皮地蹦来蹦去，一不小心就会弄丢几个，想说的话，能说出来的，都只是头顶那颗小樱桃，对黑森林蛋糕来说，那么渺小而贫瘠吧。北京是多么的在计划和预料之外，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就像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那样，这样的开端注定预示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和一群喜欢的人一起做着喜欢的事情，三年怎么够呢？想来都是意犹未尽，遗憾 后悔，为什么自己没多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呢？没有多和你们一起吃几顿饭，没有跨组去早新闻录一次，没有去录一次小圆组的 free talk， 没有和你们多聊聊平日的生活，没有和你们一一道别。可是仔细回想，我们的故事已经足够丰富，足够鲜活，只是感情太满，永远都觉得不够。会记起我们每周一起边录节目一边疯狂聊天大笑的日子。你说很少给微信好友改备注，只有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才会，不知道怎么说，害怕以后会成为那个安静地躺在通讯录里被你改过备注的女网友，害怕以后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随意的和我开玩笑，永远不会让我生气，害怕以后你遇到奇葩的人和奇葩的事不再来找我吐槽，害怕我这个脑回路简单的人再遇到什么麻烦事没有人能语重心长地教我一大堆道理。你应该不会忘了我吧，矫情的话说多了多俗啊，你懂就好。记得我们还要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一起去看五彩斑斓的张掖丹霞， 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顶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特别是看着高冷实则温柔到骨头里的人。你给的护手霜有淡淡的玫瑰花香，舍不得用太多，怕用完了好像和你的联系又少了一点似的。虽然自己慢慢长大，也当了很久的导播，可每次有什么大事，你虽然不言不语，却总会温暖地出现，都还能喝到一杯你买的奶茶，吃到一块你给的小蛋糕，觉得自己好像从来都是被关爱的那个孩子。这是我每次都很期待的那个情节，每次都会偷偷等你，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直到今天我也要带着我的故事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等到你了。也许某一天我会带着一块小蛋糕再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时候再给我讲讲选课、出国交流还有各种八卦好吗？ 你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 我总是一个运气特别差的人，超小概率的诡异事件真的随随便便就会在我身上发生。 好像自己又不够努力。直到随遇而安和性情温和并不能作为自己不努力的借口，可就是总是对自己不够狠心。还好遇到你们这么小概率的事情也没有被我错过。那个耐心教我织毛衣的姑娘最近过得还好吗？还想看看你抱着白色猫咪嘟嘟嘴的样子。善良的姑娘值得被这世界用最温柔的方式好好宠爱。多希望再吃一次你做的小点心，触碰你长长的头发，告诉你一定要永远幸福啊。最近又想起那时候经常被拉去做心理学实验的事情，不经意间还会傻傻的笑一阵子。想念你养过的那只小金毛，和很久很久以前在主播间里隔着玻璃看你认真导节目的样子。想再回忆几遍你那些无厘头的话和一米九大高个偶尔的调皮和忧愁。好久没见过你们了，先祝你们考研一切顺利，都能抓住自己想要的生活。清前后鼻音的南方姑娘变成了能分清一点前后鼻音的南方姑娘，期间开心和难过的事情一个麻袋都装不下。好多美好的事情你不努力的在属于那段人生的碟片上刻录，真的会留下空白。虽然回忆多了偶尔会卡带，但也是很幸福的体验。那个给我推荐石宝街美食的大男孩，记得你写过的那些触及内心深处的文字，羡慕你的才华，更羡慕你在这个浮躁的世间，在这个走在路上都能听到有人被法条的地方，还能保有内心一抹感性和柔软。你给了我那永远都心怀热忱，永远热泪盈眶，永远都不会冷漠的激情。真想一直都这样，做一个有血有肉的充满活力的人。未来的日子摆脱这世界，永远不要将你伤害，拜托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幸福啊。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被放任的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像漫谈着理想。 个安安静静有自己小世界的女孩，你收养学校里流浪小狗的女孩，喜欢你乖巧又很有自己想法的样子，想再多给你一些温暖，却说来也有很多的亏欠。不知道带你来到这里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没能照顾好你。每个人都要有与众不同的经历，这样才不会在人海茫茫中沉沦。我们无法洞穿时间，无法预知万事万物，不甘于命运，但偶尔可以相信命运巧妙的安排。有些人有些事出现在你生命里，或许真的就是为了让你长大一点儿。想再听听你清澈美好的声音，却已经没有时间。愿你永远被温柔相待，永远享受生活不轻易的安排。偶尔想起时，再来和我聊聊天，陪我这个南方姑娘。我和广播台的童话故事里还有一只小白兔和一只小松鼠，才遇见你们就要告别，真的觉得有些遗憾。多希望你们和我一样能感受到这里是最安心，最可以摘下面具卸下包袱去抒发情怀的地方。你总以为只要用心就一定会累，但在这里，在广播台，做你喜欢的任何事情，所有的辛苦最终都会值得。没有投入过，痛苦过，烦恼过，又怎么能够体会到苦尽甘来的快乐？再看看你脸上可爱的小酒窝，再看看你活泼的粉色眼影，未来的音乐组也拜托给你们了。拜托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里的时光啊，一定要好好的。 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已经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 直在想大人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后来觉得我们慢慢变成大人，不是眼神里没有光亮面无表情的工作，而是始终心怀善良，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这是我喜欢也想要成为的那种大人。你们知道吗？在这里的三年，真的能听到骨骼生长的声音。多年后，你们一定也会这样感慨吧。我就要离开，却觉得留下太多的遗憾。想来想去，这或许是一件好事。舍不得才会遗憾，有遗憾才会时常从尘封的记忆里把关于这儿的翻出来，用袖子擦擦，然后紧紧捧在怀里。醉的人是没有办法送你回家的，也许一生会爱很多人，会错过，会迷失，会遗憾，可是永远都不要因为看不到希望而失去爱一个人的能力。不要在现实的挫折来临前就先妥协服输，没有认认真真的爱一次，没有深深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过一次，没有在深夜独自喝醉一次，又怎么算是真正活过？ 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位一度相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不常听懂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结构，就不必追求。 或许某天你无端想起一个人，他曾经让你对明天有所期许，但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不是对爱情的不相信，而是我爱你却不愿绑架你的余生。一起走到了某个节点，自然是要白头偕老的，但如果没能走到，愿你能用更幸福的方式生活。是我爱你，却也在相聚别离和任何结果面前有自控力。能认认真真不计得失不掺是非的喜欢一个人，本身就是种幸运，不管有没有回应都不算蹉跎。道理说了那么多，却多么希望多年后的一个午后，躺在蓬松的被子里午睡，醒来看到你在身边，猫咪在地板上安静地走来走去，阳光洒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你对我说 你还是像20岁的时候一样好看。不管是不是真心话，我都会很开心的。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 北京对我来说，因为有了你们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在离家1000多公里的华北平原上，第一次摸到暖气管的温热时，疯癫的蹦蹦跳跳；第一次看到冬天的松树上结满了冰凌；第一次站在中央电视台楼下，仰望它奇怪的外形；第一次吃羊蝎子。第一次站在结冰的河流上，害怕的不敢走路。一直以为是北方的生活让我觉得新奇，但现在才明白，是逐渐长大，面对这个世界让我感到欣喜，摸索着人生的奥义，试图搞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之敏感，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